冲击你的严寒，淬炼我无比坚强。天天升高，你为是母亲在期望，给大地披上渐渐绿衣裳，你为是母亲的期望，给大地披上渐渐绿衣裳。

在日喀则呀，伊萨伊萨玛尼那住在日喀则呀，伊萨伊萨玛尼那真是天有香啊，献给我们的朋友，伊萨伊萨玛尼那，献给我们的朋友。

方，仙女般的空中小姐翩翩而降，足不羡慕一生没有走完的路啊。

想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德德玛演唱的《草原夜色美》，柳时明演唱的《一个美丽的传说》。 Oh,

翅膀。 这软风 现在继续收听到的节目是音乐在旅途。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戴玉强演唱的《故乡情思》。